据南朝鲜媒体5月29号报道，南朝鲜伪军博浩展集团为我们日益增强的精神威力而胆战心惊，策划组建一个战略司令部来对北方的重点对象实施先发制人打击。浩展集团企图以目前在空军作战司令部的 K2 作战执行本部为基础，来把他们自己的导弹防御系统、杀伤链和大规模惩戒报复系统等三轴打击系统合并起来，组建一个新的战争机构。报道说，战略司令部将直接指挥陆海空三军的三轴打击系统。